龙凤鸳。 送与娘。 黄沙中情梦恩嫂在难忘怀里写别两情心痛到心扎地，老火光色也为是冰卷痕，苍一望黄莺拨看几大包，谢孤王一飞冲天为自珍，数月来竞争未忘一妻子，我是平平前世到土城，谁知情方负重阴，生死未报令人惊，终朝人逆立王儿我不允，只盼更美

开门张一双眼子，一合眼尘埃飞在凤凰子，他只怕彩云一散花一落，总觉得今人黄昏迎难至。 自从后出之意，你好好待一位吧。 小姨曾与一位娘娘供奉一堂，请万岁顾梦。 小心供奉一堂， 朕知。万岁，玉妹霍成君进宫探望娘娘。 玉妹来了，快快有请。 是，有请。 没快快请起， 谁呀？ 哦，自动是玉梅来了。 皇上，臣去， 皇上保重。 回他原来是臣去，今人等去。 气力眼就心慌，我不去了啊。下去， 哎呀，万岁，娘娘饮食不进，肾虚受亏，尚不解释不养，只怕结束难了。 请娘娘我娘， 皇上， 兄交集才得计，将我成军难杀人，皇上两眼不开离。 Oh. 端茶碗。 啊。 叫我盼薄命，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小受礼，不枉冤种无花生。 万岁，这是那贺喜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王后，至今贺成君已早起立，杀人这种重功，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。 你将他死后赐字，废举招待公，不得私情铁也。 不、 不、 万岁。万岁有位忠心之子，而不能认同个是爱之情，后一之国平天下。